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配方，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详询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旷世鸿篇文献大成，国家图书馆藏永乐大典文献展昨天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开展，请听报道。 展览刚一开展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听讲解、看展品、现场临摹，观众了解了国宝背后的故事。 之前不知道永乐大典这么多的书，它真的摆出来的那种震撼的感觉。 那边有看到说不可以写错，写错要重写，哎，这很有趣，以前真的不知道。 永乐大典成书于明永乐之初，重录于嘉靖之末，曾是嘉靖皇帝喜欢的案头书。这部旷世鸿篇和古今而集大成，是世界文化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广的百科全书，远超前代所有类书。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杨叶民介绍， 收录了从先秦一直到明初的7000-8000种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什么医卜、世道、记忆等等。这一册呢是福字册，所有跟福有关的古籍呢都会收录进来，包括诗文什么的。 历经数百年岁月，永乐大典正本至今下落不明，副本则是星散飘零。目前所知，原11095册、22937卷的永乐大典副本，到去年底仅发现400多册、800多卷及部分零页存世，总数不及原书的4%。目前国家图书馆收藏224册，这次就展出了其中的12册原件。除了原件以外，现场还展出了其他珍贵善本古籍、舆图、名家手稿、不同时期出版的永乐大典影印本及海外收藏永乐大典的影印本等等。而配合展览，国家典籍博物馆策划了系列讲座，展览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首都博物馆联合沈阳博物院举办的来自圣经清代宫廷生活用品展昨天在首博开展，展出沈阳博物院馆藏清宫文物130多件套，内容涵盖服装配饰、实用器皿、文玩字画、宫廷陈设等多个方面，集中体现了清中期社会手工业制作工艺的发展水平和古代匠人的智慧。作为第二届老舍戏剧节的第一部分，老舍点戏主题展览昨天在天桥艺术中心开展，展览将戏剧艺术和当代视觉艺术跨界融合，为观众提供重温戏剧经典、深入理解老舍作品的平台。昨天，国家图书馆联合天津、上海、山东省、黑龙江省、广东省等14个省市级图书馆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8000多部，免费服务大众阅览和学术研究。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昨天表决通过，超标电动车获得了3年的退出过渡期，北京市将依法对电动自行车实行全环节管理。昨晚，官员商品批发市场门外贴上封条，正式宣布闭市。记者从西城区了解到，继动批、天意、万通闭市之后，作为西城区最后一家区域性批发市场，官员闭市标志着西城的区域性批发市场全都完成疏解。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气晴朗，有3到4级的偏北风，短时阵风在6级左右，扩散条件非常有利，空气清新，能见度极佳，比较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只是中午前后紫外线照射可以达到强的级别，外出应注意防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22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十度，最大相对湿度5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装满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今天是假期之前工作的日子， 9月29号。 往常啊，这四点有戏到了周六都是录播的，因为需要录播的节目实在是太多了，我们俩没录过来，所以今儿只能直播。 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为了和大家互动，特别安排了一期直播。 你假不假？ 我不假。 你不是假，你是非常假。 每到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问我，说香露啊，我马上就要出去玩了，你说那么多天在路上看点什么好呢？你给推荐推荐呀、啊。 哦，是吗？ 我说、 那说一下吧，香博士。 我说看书，我说去。你的。 哎呦，都是女的问你吧，都这么娇羞，要我才不这么问呢。 啊。就是说大家要出远门了，要出去玩是吧，一出去出个5、6天、7、8天的。 对。 你说路上有时候也挺无聊的。 在车上，在飞机上啊，你坐个动车哈、啊、比较平稳的时候，其实可以追个剧，看个电视剧什么的。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的互动话题就是出远门考点什么电视剧在自己的手机或者是 pad 或者是电脑里呢？ 啊，就是长时间的时候，哎，没什么事儿干。您追什么剧，就是假期里头您追什么剧啊、哎、旅途中您追什么剧。 嗯。当然我们也可以分是吧，就分坐3个小时动车的，还分坐30个小时的绿皮车的，也分要倒好几次机的、 就是、 也分航班延误的， 就这9天基本您都在路上啊。您打算追点什么剧、 哎、 啊？ 可千万别带的不够，流量又不够，那就麻烦了。 你得下载好了吗？ 嗯，下载好了、 啊、可以和我们互动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添加朋友里输入这6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个人觉得吧、 嗯、 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得考点那个电视剧，而且是好多季的那种，至少考3季。 您就打算这9天其实都在路上待着是吧？ 不是，我得做好这个打算呀，是不是？ 嗯， 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啊。 我搭档就是这么 精神食粮得准备好啊， 未雨绸缪啊、嗯、那您要是出去，您打算下载什么剧啊？ 我下载悬疑的，下载一套 啊、 哦、下载这个搞笑的下载一套 是吧？ 嗯 嗯， 下载这个职场的下载一套 啊，这言情的您不来5套啊？ 我 煎饼果子您得带几套。 我的血糖指数比较高了、 啊、 您来几套？ 您觉得岁数大了就是言情这就免了是吧？ 嗯，以下你要几套？ 我也2套就差不多了。 欢迎大家给大家来私人定制一下啊！ 啊， 您出去玩会带几部戏，带点什么出去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互动。下面呢也跟大家来探讨一下，下面我们要说好多部电视剧现在都没播呢，谁会是下一个的爆款呢？ 对，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啊。要说这两年这个国产剧啊，其实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期的阶段啊，肉眼可见就是剧集竞争是越来越大了，制作呢总的来说有提升，特别是网剧的制作比前几年可以说是有质的飞跃。比如说大家看的比较多的像《白夜追凶》《延禧攻略》啊，这就说明了这电视剧的火爆已经告别了这个流量鲜肉的时代，质量好啊，最终还是取悦观众的 关键。 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有一个现象，就是电影和电视开始有很多交集。以演员为例，有一些演员原来只演电影，大部分就是电影作品， 就大银幕演员是吧，人家不演电视剧，但是 或者是说原来演电视剧出身的，之后呢就演电影了，就不怎么演电视剧了，开始又回归了。 比如说 陈坤， 就是前一段这个收视率不太好的《天盛长歌》是吧， 原来那个金粉世家很火是吧，后来人家就演电影去了，当然也做一些投资什么，拍一些作品啊。还有你像周迅是不是也这样， 那现在《如懿传》不是周迅演的哈， 大明宫词出道的，后来呢就演很多的电影， 对，橘子红了，那个时候都是周迅演的， 都是的。 哎，前一段不是前一段了，几年前了，还演了《红高粱》是吧， 再有汤唯、章子怡、刘嘉玲是不是都是这样，刘亦菲， 对，我们前一段其实还介绍了，就是《半生缘》刘嘉玲参与扮演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播出啊。今天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剧。 是，那回归电视剧是吧？又赶上献新，哎呦，怎么整？ 其实还你听这些名儿，群星璀璨的电视剧，其实还可以期待一下啊。 是你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多他们也。不多少他们也 不 少、啊、 不这有的时候你是奔着这个人去看电视剧的，那总比说你这电视剧剧情什么的各方面你不大了解，然后演员呢你又不熟悉，那你对他的期待值就没有了吗？ 好，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如果你要出去玩的话会带哪些电视剧出去啊，拷在你的手机里和电脑里。这位朋友他说怎么参加节目互动，你先你说说。 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朋友里输入北京文艺广播这六个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 下面我们跟大家来说说那些已经拍了但是没有播的戏，汤唯、朱亚文、乔振宇，如果你听到这三个名字的话，你会不会对下面这部戏感兴趣一点呢？叫大明皇妃孙若微传。 这部剧啊改编自连静逐一的网络小说《六朝纪事》，它是一个 IP， 但不算大 IP 啊。从这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是一个大女主的戏。这女主呢，独得皇上之爱，而且呢，身边男人不断，都喜欢她。基本就是一个古装言情玛丽苏的路子。 其实这部剧很大的看点，或者说期待点，也是汤唯，因为时隔十年再度拍电视剧。中间他也拿了很多这个最佳女演员的提名什么的，主演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也创造了这个票房的新高，对吧？那大家也想看看在这个戏里面他是这个，据说啊这个角色是要颜值智商双双在线的，而且呢还能够玩遍这个谋权术。 当然了，大女主嘛，我挺喜欢汤唯的。哎，你怎么样？ 我挺喜欢的， 就汤唯身上有一种其他女演员不具备的那种狠劲儿。 哦，你是那个角度 啊？对呀、 我是觉得呢， 就是那种女性独立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她长得不是特别的， 她长得不算是那种娇媚的那种， 但是哎，演出来呢又能打动你。我觉得这个呢，跟我们呢比较接近。那些长得太好看的吧，你就觉得有距离。 是吗？搭档其实。 因为 从颜值来看，你还是北京文艺广播颜值比较高的这个男性，我觉得你仅次于夏明儿。你不用笑，你按效果器吧，那有效果器。 你不要给夏明太大的压力，那仅次于那就有超越的趋势啊。 你再减减肥，你就比他帅了。 我觉得汤唯这个演员吧，就是他其实不说话也很多戏。 对啊， 他很多的这个角色。安排的台词并不是特别多，你发现没有？就有一点点像周迅，有一点点像，就是他很多内在的表演。 就属于比较内敛的，而且他俩都不属于那种特温柔妩媚款，不是？ 如果这个情节也比较好看的话，再加上他的演技也到位的话，应该会值得期待。据说这个戏明年年初会和观众见面。 而且现在呀，就是一说到宫斗剧啊，我们想的都是清朝的事儿，是吧？清宫剧，但这个是明朝的事儿。哎，是前年吧，还是去年？有一部电视剧叫那个。女医明妃传，这说的是明朝的事儿，就朱祁镇、朱祁钰啊，中间有一个这个女医生嘛，是刘诗诗演的，那个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也许会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 好，你看这位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好，他说，支持朱亚文， 汤唯拍电影还行，电视剧算了吧。那为什么呢？ 您就觉得这个电视剧这种制作模式，可能演员不会有太大的发挥空间，或者说这个时间长啊，集数长，就可能注水。 其实很多人拍电视剧为什么不愿意接电视剧啊？你觉得为什么？ 制作精良程度当然没有电影强咯。 我觉得用四个字来形容，叫言多必失。它出来的场景越多，时间越多，频次越多，大家容易挑的刺儿就越多。 不是，这两种审美。 再加上你说的那个，但在后期制作上也没有那么的讲究。 电视剧就是一个伴随性的，那电影灯都黑了，那是个仪式化的审美，那不大一样。 好，再来看第二个吧，章子怡、周一围主演的《江山故人》。 这个其实值得期待， 这两个人都值得看。 哎，周一围我觉得是我喜欢的男的当中就大眼睛的这么一个，不太喜欢大眼，但我觉得周一围，哎，这种大眼睛好看。 梁朝伟眼睛大不大？ 不算大。 那不算 大眼睛，梁朝伟的眼睛也就和你差不多嘛。 哎呀妈呀，脸上贴金了。 您是眼睛上贴金了啊。 梁朝伟的头发跟我头发差不多吗？ 梁朝伟先生的个头也和您差不多。 这个戏目前还在拍摄阶段啊，最大的看点就是章子怡首度拍摄电视剧。但我们都知道，就是章子怡对剧本还是很挑剔的，她能看中是吧？ 对。 再加上呢，这也是一个架空历史的大女主的戏，所以说还是让我们有一些期待。 对，值得期待。而且在上一季啊，就是现在叫我就是演员，原来叫演员的诞生。 是。 然后当时呢，周一围是去挑战了一下，章子怡和他一起演了一段，好像是胭脂扣吧。就两人那个戏真的是你来我往啊，特别好。当时章子怡就说了，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和周一围能有合作。 你看， 哎呀， 人生无处不相逢，是吧？相逢就是机会。 何处不相逢？当然和无处是一样啊。 米老师， 叫米教授。 米教授，哎呀，哎，说到教授，我们下面有没有这种跟校园有关的戏啊？啊，有没有？有没有校园戏啊？我看了看哈，好像真的不多哎。 你看我搭档啊，到了这个岁数还是喜欢校园戏是吧？就喜欢回忆和怀旧嘛。 但是呢，有一个根据，算是动漫题材改编的嘛，叫《全职高手》，你看过吗？ 啊，《全职高手》 啊，就改编过动画，也改编过游戏，动画的评价还不错，小说呢也有很多的粉丝，这是一个电竞题材的电视剧，杨洋和江疏影演的，叫《全职高手》。 杨洋和江疏影哈，江疏影其实今年的电视剧咱没少追啊，这个也可以期待一下吧。这杨洋，算是小鲜肉吧。 他们俩反正都差不多。 江疏影岁数稍微 看起来 比杨洋大了一点啊。 好，这位朋友他说 的是 题材，不会是小说改编的吧？明代架空题材的小说改编的话，我还是很期待的。他这说的是大明皇妃那个。对，我们都很期待。其实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一看这个情节介绍和演员，我们就对这部戏有很多的好感。 你看江山故人我就挺期待的。因为我觉得两位演员的演技都过硬，而且章子怡一定会挑剧本的，也许就比较好看。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戏，有的可能正在拍，但有的确实压了一些年头了。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些人就写文章啊，说现在电视剧的产量每年大家猜有多少集啊？有多少集？ 有多少集？因为 有15000集啊，能够播的，别说在什么地方播，大概也就一半儿。你比如说，佟丽娅和杨烁演的那个一个古装戏叫《爱无痕》， 杨烁就是那个《欢乐颂》里头那个小包总， 对，就是你说的油腻男那个， 是吧？油腻男 压了3年了， 哦， 这是一个五代十国的古装戏，还有 这就是没有播的另一半里头的， 还有一个王丽坤演的古装戏《封神》，就《封神榜》那个《封神》，压了3年了，唐嫣演的一个叫《格子间的女人》，是一个职场戏。压了6年了， 不是这压的时间太长了，这就算窖藏了吧？这还能播吗？这个 等 再播的时候，大家按怀旧戏看了。 窖藏，哎，我觉得你这个词说得好，是吧？窖藏六年， 精心制作。 我好多词说的都挺好的，你都给我记下来干明儿啊，拿小本记一下。 嗯，那是越压越升值啊，还是越压越赔钱呢？ 那是看它是茶还是酒了。哎，茶也可以啊。 还有刘涛、马天宇演的，马天宇， 嗯， 演的这个叫海逃婚记。逃婚记也是跟职场啊感情有关的一个戏，也压了三年了，就是时装戏啊、年代戏啊，还有古装戏都有，都有好多压了很多年没有播的。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呢，也是压了一段时间，包括《庆余年》，我们原来说过是吧？ 嗯， 《庆余年》原来做过一轮宣传的。 这个《庆余年》呢，主演是哎呀，张若昀、陈道明、吴刚啊。这个达康书记吴刚哈、啊，要饰演这个一个大太监。一生翻云覆雨，我都不用想，我觉得吴刚老师一定会演得很好。 但是 他的眼睛里那邪劲儿啊， 就是有人会很期待这个张若昀能不能够就是担当这部大剧， 嗯， 是个未知因素。你说陈道明和吴刚可能大家都已经有很多的作品可以为他们来背书了，但是有人对张若昀啊能不能够支撑起来这部大戏啊持怀疑态度、 哦、 我们也是保持期待吧。 哎，你看香川说，我2006年做过群演和陈坤搭档的民国时代的戏，到现在都没有播，然后一个哭的表情，我妈还一直都期待着呢，关键我还是正面照。 哎呀， 香川，那您那个是不是就是那15000那个15000集电视剧里被压的那一半是吧？ 啊， 这2006年呢，哎呀，您这都窖藏，哎呀，12年一个轮回了。 属相，属相戏， 您是真正的窖藏，一个甲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 啊， 第一次到中央电视台录节目当观众，是不是？ 嗯， 就等着什么时候播，看那镜头能不能扫一眼， 能不能扫到我？ 全家老小，包括邻居都要集体收看。 你们快看啊，一会儿就该播我了。嗯， 对，结果看完了之后，字幕都出来了，还没有看到自己。 哎呀， 我们期待啊，期待啊！ 好在现在是自媒体时代了，是吧？嗯、 那会儿怎么没有自拍一下呢？是吧？找人给你录一下，说不定你就火了。好，再来看另外一个戏啊，这部戏呢叫做《江夜》，陈飞宇、胡军、郑少秋、黎明 ， 主演的。 这是原来呢也是一个这个 IP 改编的啊，原来这小说是修仙题材的。但是不算是那种升级打怪啊，收服美女的爽文。这小说前半部分精彩的配角刻画是个亮点，在剧中啊，这个男主他叫宁缺啊，他找了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陈飞宇来演，然后呢，剩下这几个胡军、郑少秋、黎明，这算是比较高配啊，这配角演员是比较强大的，算顶配了。 嗯，其实这部剧的另外一个卖点就是风景实拍。啊，看片花感觉质感不错，不知道成片如何。其实有一些改编啊，我们发现就是很难，但是金庸的小说改编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获得成功。 对，因为好多是金庸迷嘛，是吧？你翻拍他的就会有一定的关注度。 是，那么而且很多的网文就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说改编还要有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就更难一些了。我们来送给大家一个早期的修仙剧的代表作的主题曲吧，《仙剑奇侠传》男主角胡歌演唱的作品《逍遥叹》。 白衣走到尽头，寒夜放弃承诺，命运自认幽默，想法太多由不得我，壮志凌云几分愁，几难逢几人留，再回首却问小船醉梦中。笑谈此穷，不知镜框中成空，到论人方断一绝梦方破，路荒一叹饱览诸迹没 纷飞都成空。 这里是四点有戏，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说到出去玩会在手机里存哪些电视剧，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存欢乐颂，看点开心的。欢乐颂几啊？欢乐颂一好像比二好看一点。 欢乐颂啊， 你都快忘了是吧？ 没有一啊，我还是看的，二就没怎么看进去，确实是一更好看啊。这应该是个女性朋友，我觉得。 这位朋友说，我每次出去玩，我都带士兵突击， 不抛弃不放弃。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励志的人，哎呀，真棒！大脑，你跟人学学哈。 不是我，我觉得有时候看士兵突击会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就太，特别是好多场景，比如说他做那个翻那个单杠啊。大家 叫什么来着？什么叫绕杠？什么绕杠来着？ 啊，那个术语是吧？ 啊， 很多很多场景，包括那个班长第一次到天安门来的时候， 哦、 坐在那个吉普车里面，边看天安门边 张 译 演的啊、 哦， 那段演的确实是挺好的。 我就想，我就出去玩什么玩着玩着，我也想哭。 要励志的玩，是吧？ 励志的玩法怎么玩啊？ 啊， 吃苦啊， 吃苦， 徒步啊，是吧？ 对。 走着去西藏， 不抛弃不放弃嘛，人生要有意义， 对对 是吧？ 对，这位朋友说，我出去玩肯定考《权力的游戏》呀。 哦， 哎，我觉得有一个我的体会，就是以美剧为例，或者以国外电视剧为例，他如果出到四五季以上了，我觉得这个剧，我即使没看过，我也相信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对，像我们这不追剧的啊，这个可以用这种好口碑的剧带着啊，挺好的，就可以打发一下漫长的旅途时光嘛。 是，这位朋友说葫芦娃才是真爱， 你看看人家这个， 你看看我们说了半天都没有考虑到要带娃的孩子们，是吧？同学们， 这葫芦娃感情不是动画片是吗？ 我不瞒大家说，我手机里存了大概50集小猪佩奇。 你这主要是为了填活孩子，你知道吗？ 哎，这个很重要啊！ 啊，是吧？要不你就没法看你的那个言情剧啊！ 对啊，这位朋友说，我出去玩的话，往手机里存日剧。哎，中文的话，除了《猎毒人》，目前还没有啊。好了，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四点有戏。 一会儿回来， 小姐。 May I have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启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花茶典范，匠心甄选，无玉泰共豪，9月17日新香上市。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橡木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哇、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无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别睡啦，没见过装个修像你这么轻松的。 哎呀，不是有全包圆的吗？操什么心、 啊、这么多风格怎么选啊？ 都好都好，不会选就选那更贵的进口白橡木家具，现在不也999一平米都下来了吗？ 那咱升级至花式功能沙发不？ 放下就升，反正不多掏钱。别问我了，打400-606-8866问明白人去啊，乖媳妇儿。 400-606-8866，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怎么爽？ 全包圆一站式整装产品，提标成北美进口白橡木家具，五重滤芯纳米净水机，芝华式功能沙发，还不加价，爽不爽？就这个 feel 倍儿棒， 怎么棒？ 多款实木家具样板间，风格不重样，灯和窗帘全齐，还配三开门冰箱、滚筒洗衣机，还要多棒？ 行啦，该说电话啦， 400-606-8866，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底

嗯，这位朋友就喜欢这口啊。 嗯 ，Raven 说这《谍影重重》还有《谍中谍》系列啊，我就喜欢，这是一国安球迷。 听你，我也喜欢。我最近就把《谍影重重》的四和五又看了一遍。 我觉得男的好像都挺喜欢这一系列的。 我觉得看这样的戏啊， 嗯， 它不是特别烧脑，它就不会像那个某些悬疑剧一样，你 就必须得集中精力看，嗯， 对。另外呢，就是它又比较吸引你， 它又不是在你们眼中就特别水，这看这个简直是浪费生命，不会看那种戏是吧？ 对， 嗯， 所以呢，就是让你的时间过得很快。 算是打发旅途漫长的这种，哎呀，这个，比如说你坐车的时间的 生活剧就慢， 生活剧哈， 生活剧慢， 它节奏慢了，你这首先考的是电影啊，然后思文说，我最喜欢看的就是美剧了，尤其是《天赋异禀》，我现在还追第二部呢。 嗯，这位朋友说，我考福尔摩斯，就是。卷福那个 啊，然后好，他说：“哎呀，我跟这个文艺广播都互动好几年了，他们都不回信儿，这些没良心的，就你们俩回信儿了，我好感动，谢谢你们。” 是吧？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这没良心的是我说的，好没那么说。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推荐啊，也许您的推荐就会成为很多朋友路上他们的选择。 嗯， 来继续跟大家说，有些拍了即将要播的，或者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的电视剧。 嗯，反正这些电视剧啊，或者是参演的这个男主女主星光闪耀，或者是本来他原来是个大 IP， 总有大家期待的点嘛。 嗯， 咱再和大家继续分享一下。 《鬼吹灯之怒晴湘西》，这是《鬼吹灯》的另外一部了。这里面没有胡八一了，也没有王凯旋了，故事背景变成了民国军阀混战的时期。主角呢是年轻的时候的陈玉楼。不知道就是陈玉楼的故事还会不会另辟蹊径，因为毕竟观众都比较熟悉胡八一了嘛。他的故事也没有那么多人了解，再加上原来有那个精绝古城，也创造了一个这种类型剧的高峰。 对， 他会不会在永追其上，我就不好说。 这个主演是谁呢？潘粤明，白夜追凶的男主啊，还有就是现在如懿传里头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角色之一辛芷蕾。这个男主女主还是挺值得期待的啊。 说到潘粤明啊，不管是他的家世还是他的公事是吧，他的工作， 我想到了皇后如懿传里头的啊， 很多人都关心。 嗯， 那其实还有一个戏也不知道明年能不能播啊，争取吧，叫白夜追凶，他也在里面演。白夜追凶第一部的时候还是口碑非常不错的，现在是二，看明年能不能够出来，也是原班人马打造的。 那还有一部啊，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这又是那套路了。 这太长了。 这个肯定是古装戏吧，是不是？ 这主演是谁呢？是赵丽颖，还有冯绍峰，还有朱一龙。这也是根据同名的宅斗网文改编的，也是那种大女主的宅斗剧。就是继续宫廷斗争的那种模板吧。 这位朋友跟我们互动了，小雨说，我下的是跑男。也行哈，我觉得他们也有那种， 挺好的， 就是要让你开心又抓你的眼球，同时呢 真的可以打发时间，然后有时候还笑。我特喜欢他们那滑皮划艇的那一集，每次看还挺感动的。 还有就是金庸先生的电视剧啊，这经典啊，什么时候看都没问题。 对，有的你看翻前半面，他还下载了小说，也挺好的是吧，下载点脱口秀 不是 啊， 人家看的是对， 是吧， 对，就是拂晓的那个小， 对 啊，我们的编辑关晓松的那个小说。 是啊，对呀，小说吗？ 我 也关注啊。 我还以为是读书呢，我以为是看书呢，我下载的小说。 看看人翻前半面这么有文化的人是吧，你以为小说的小写成错别字了呢？ 我刚才没看到，我以为听你说呢。 我搭档多温柔啊，那是我们这个文艺广播最阴柔的男主持。来，您阳刚的咳嗽了一下，继续分享什么戏呢？ 好，下面要跟大家说的、 您这都是假的你知道吗？ 说半生缘吧，你刚才上半节不介绍了吗？ 啊，半生缘 还有郭晓东还有蒋欣演的半生缘拍完了还没有出来。 哎呀，这个也其实值得期待啊，不说这几位这个男主女主了，就是本身这个 IP 啊，就原著人家也是张爱玲的，这个故事也 很好，而且呢以前也曾经拍过，他们这又翻拍，而且阵容是比较强大的。这几个人这年龄啊也都相符，比如刘嘉玲确实已经50多岁了，她在里头演这个角色啊，就是这个曼桢的姐姐。 但是在这个小说里面，这个曼璐也就30多吧。好像在原著里面是不是没有到50多呀？ 行啊，嘉玲姐长得年轻 啊，所以对她来说还可能是一个挑战呢。 哦，那曼桢就更小了。 对呀，就是啊， 就所以她和蒋欣的差距实际上差不多，我觉得和戏里一扣啊，这没差多少。 是。这个戏反正又有电影又有电视剧，他们再演出来，包括郭晓东啊，能不能够把那个邪劲儿啊坏劲儿，郭晓东演谁来着？郭晓东 演过好多呢。 不是，在这个半生缘里郭晓东演谁啊？是演黎明那角色啊？ 对啊，叫什么来着？ 祝文才那角色呀、啊。 祝文才是叫祝文才吗？你说你老问这种问题，显得我们多么的无知。 来 放一下音乐查一下。 不是，我们听一下03版的电视剧《半生缘》的插曲，林心如演的叫《想着你》。 林心如唱的。 一个人傻傻地看着天，我会想你在哪里，是不是也在想着我，就这样爱着一个人。 红彩，祝红彩，好久没看 了。果然说错了吧？ 我还记住两个 字呢。你当时反应的是马文彩。 马。其实我更喜欢电影那版。 哦，电影那版、 啊。我个人更喜欢电影那版。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这《半生缘》电视剧的剧照啊，都看不出来是郭晓东，就梳一个分头，然后穿一个这个。这叫裘皮大厂嘛，就感觉确实是那个声色场里的那种善于权谋没有真心的人哈。 所以对他的演技还挺期待的，说实话。要说葛优演呢，他也能演出那个坏劲儿来。 对啊， 是吧？但是郭晓东他演过这种类型的角色， 反派的哈。这个值得期待哈。 对， 嗯， 你看这位朋友说，我追的是扶摇 啊。哦，扶摇， 扶摇。带在手机里去远方，真爱啊！ 啊，这可能比较喜欢杨幂 啊。这位朋友说，我听相声，听相声也挺好的，相声得多听。 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去上哪儿啊，我下的全是单口，然后听的还挺好的那种感觉。 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是吗？有人在旁边陪着你。 找一个相声演员， 找一相声演员陪着你，陪聊。 说单口， 你跟他配合一下吧。 不行。捧哏不给你当。 好，姚晨是不是好久没出来了？ 姚晨没好久没出来，但是好像最近有一部他的电视剧吧， 叫《都挺好》。 啊， 都挺好。 他和谁搭的呀？ 倪大红、郭京飞。 哦， 也是正午阳光的一个剧。听着名儿就感觉是家庭戏。 而且好多朋友其实非常喜欢倪大红。我们今年追的电视剧里头，倪大红演谁的爸爸？哦，《恋爱先生》靳东的爸爸。是吧？ 是他演了好多，包括那个，远大前程不也有吗？是吧？演那个老大。 对。 嗯。 然后思文说：“我手机下载了3期12道风味，这也挺好，看看这种美食综艺节目哈。哦”捎带手看看谢霆锋，也挺帅的。 就下3期啊。那越比如说，你看这个12道风味是吧？ 这个东西不需要你连着追，你知道吗？ 你在外头是吧？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然后 你咋知道呢？人家也许上特豪华的这个五星级去吃的，你怎么就前不着村？贫穷像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好吧，那我也得提醒你啊，到外头吃还先问价啊，先看清楚那个价目表。 人家不care，你知道吗？ 全上了是吧？ 对，从前的往后的给我来一桌。 思文您去哪我跟你我趴你后备箱里行吗？ 文广说我长途跋涉的去看韩剧啊，这挺好的，这个您可劲儿追啊，这够啊，足足的。 哎，说到韩剧，其实去年还是今年年初有一部韩剧还挺火的， 嗯， 叫什么来着？两个字儿，好像你记得吗？ 嗯，不记得。 好，当然原来有很多也非常的经典哈。 嗯， 好，再来看看还有哪些拍了要播的。下雨，今年咱们追了一部啊，他演的电视剧，当中演一个警察啊，九十年代的一个警察。有一部戏是根据马伯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叫《古董局中局》。这夏雨呢是一个古董店的小老板，这个戏是有一些悬念的，同时呢也有一些古董鉴定收藏造假呀、设局的这样的一些内情。 嗯， 觉得看完之后可能也挺长知识的。 对，我觉得还有一部电视剧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叫《欲望之城》 啊， 因为男主我特别喜欢吴秀波，然后女主是杨颖还有任重啊。这部是由那个导演是刘进，就是导过《白鹿原》的那个导演 啊。 然后他导的这是一个都市剧吧。 嗯， 杨颖在这部片子里演的是一个职场白领，然后遭遇种种挫折啊，这个比较错综复杂，和吴秀波之间可能还有很多情感戏，但目前不知道这部剧会不会因为男主吴秀波而受到什么影响。 对，最近吴秀波确实处在风口浪尖哈。 嗯， 是。这位朋友他说看美剧还有《肖申克的救赎》的续集城堡十，这个是 你回去查 真是叫续集吗？ 你看过吗？ 《肖申克救赎》我看过，这个没有看过。 你这不都查出来了吗？ 但是我看的是一个电视剧， 这不是英语原版的吗？ 太好了，哎呀， 哎，你就带这个吧， 原版的， 你去铁岭就带这个 催眠 搭档，绝对好。去铁岭一定带这个啊。 对，这位朋友说，听你们说的这么热闹，我怎么都没看过啊？除了美剧和体育，我啥都不看。不，你看了美剧了吗？是不是？ 对呀、啊，我们美剧没看过呀。 嗯，对，最近我跟大家说啊，那个特别好看的一个美剧，叫《末日孤舰》，出最新一季了。 是吧？ 啊，最新一季更新到第三集了，就是全世界都没了，就剩一艘战舰了。 嗯， 啊，这战舰拯救了全世界，反正就这种题材。但是你看了也不觉得，这个郁闷，也不觉得累。 挺好的，这出去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坐火车、坐飞机下载着看呗，是吧？姚宁宁说：“我看《最美的青春》，后面每集都哭，哇哇的。我路途中看别的肯定会睡着。”可看这部却不会，太好看了，励志。 哎 哎，您都哭的哇哇的，不太好吧？你说坐飞机，您这哭的哇哇的，旁边要坐的人是吧？ 说带好自己的孩子啊！ 我一人出来的，我不能哭的哇哇的吗？ 哎呀，出去玩，你看是吧？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士兵突击》一样，我要看我也肯定会泪满衣襟呢。 哦，倪大红还演了这个《天上长歌》里陈坤的爸爸，小星星说的哈。 嗯， 这没少演人家的爸爸。 爸爸专业户是吧？ 嗯， 而且都演那种就是有点跟儿子较劲的那种爸爸。 对，我瞪个大眼睛是吧？嗯， 这位朋友说我还下过《圣斗士》的全部，还是怀旧。啊，一 挺好，这应该是 年龄了， 70末80后。 嗯， 对， 是。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个戏吧。 嗯， 这个戏叫《在纽约》，李易峰和江疏影演的。最近这些年，我们觉得李易峰的演技还是在进步的，毕竟刚刚暑期档播的那个《 动物世界 》口碑还真的是不错。 嗯， 评价也很正面啊。那这个戏呢，就讲的是华人在纽约的奋斗故事。这种题材呢现在大家也见怪不怪了。 对，咱们追的江疏影的什么戏来着，就把他就是在哪儿，在比利时吧， 对， 是吧？美好不是美好生活，叫什么来着， 但跟靳东、是吧？ 啊， 认识了 啊。对对，那就是恋爱先生是吧？ 是， 追的戏太多， 是 都弄混了。 你说这个在纽约前面还有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是吧、已经有当年的这个戏那个高峰在那儿了， 就金玉在前。 哎，嗨，但也不知道，也许这个戏它主打的就不是一波观众群、也许看过这个戏的根本就没看过当年的《北京人在纽约》呢。 北京人在纽约那是啥时候了？ 嗯、 上世纪90年代， 嗯， 是吧？ 嗯，是。